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40集，焚尸灭迹。若此时看见棺材里空无一人，众人可能还不会那么吃惊。事实上，那里头的确躺着一个人。他们意外的是，对方的脸、脖梗，甚至露在衣服外面的双手，都有焚烧过的痕迹。尸体焦黑，依稀还可以辨认出对方与林风源有些相似的五官。既然林真是上吊死的，为何还会像现在这样出现被焚烧过的痕迹？萧武对案情的来龙去脉一知半解，也未见过那五名评卷官的尸身。他方才啊的一声，乃是因为觉得尸身形状过于恐怖，而且凑近了还有一股难闻的味道，不由连连退了好几步，赶紧缩回马车里去，眼睛瞅着唐范等人。陆灵犀皱着眉头， 奇怪，为何林鹏元也好，沈坤秀也罢，都没有人提过焚烧这一细节？难道林真不是自杀，而是被烧死的？ 可若是这样的话，问题就更多了。沈坤秀因为林真的死而背上了偌大的嫌疑，如果林真是被烧死的，他为何竟也一声不吭，不为自己辩解？难道说林沈两家的恩怨已经大到沈坤修要杀死林真的地步？众人看着这具尸体，只觉得心头有许多谜团无法解开。尸体虽然下葬时间不长，但因为天气炎热，已经开始散发着淡淡的腐臭。不说萧武，其他人也都有意无意掩着鼻子后退几步，唯独唐范还站在那里一言不发，盯着尸体，像是上面能开出一朵花似的。他不仅是看，还亲自上手给尸体检查。众人眼见他一双白皙修长的手在尸体上摸来摸去，甚至还探入死者口鼻，嘴角都禁不住微微抽搐。单是这样看着，他们都觉得心里膈应。然而唐范竟然能面不改色地做着这一切，实在不能不令人佩服。过了一会儿，唐范忽然道， 他不是被烧死的。 说完他站了起来，将原先从尸体口中拿出来的玉蝉又塞了回去，接过小周递过来的湿帕子仔细擦手。没等大家发问，他便主动解惑。 死后被烧和死前被烧有一个很大的区别，就是若人在死前被烧的话，口鼻应该会吸入烟灰，但我方才用手探查了一番，发现他口鼻干净，并无烟灰痕迹。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若是上吊而死，因为溢在喉上使得舌头往外吐出，是以舌头应该比往常还要长一些，而且抵住上齿。然而林真舌头位置长度与常人无异，并无异状，这说明他很可能也不是自缢的。陆灵犀有心多学些东西，便强忍恶心，也学着唐范的模样趴在棺材旁边，上半身凑上前捏着鼻子端详。 唐大哥，他脖子都被烧黑了，完全看不出勒痕了，这样要如何判断他的死因啊？ 既然他不是自缢，又是死后才被烧成这样的，那就很有可能是被谋杀之后有人假作他自缢的痕迹，为的是骗过沈坤修，而后又担心有人会像我们一样重新起棺验尸，示意将尸体烧得面目全非，以此来掩盖林真的真正死因。若旁人下手直接将尸身烧得一干二净也就是了，他却偏偏不这么做，只烧了一半，还为其着衣塞玉，郑重其事下葬，以至于我们能从尸身上找到破绽，也只有死者亲属 明知要毁尸灭迹，却心头不忍，最后半途而废才会如此。所以烧尸体的人，应该就是林逢源无疑了。 这样说来，林逢源肯定知道林真并非自缢而死的，却还要帮着凶手焚尸灭迹。难道他自己就是凶手吗？ 他若是凶手，既然已经有了嗜杀亲子的心，也不至于连烧一具尸体都下不了手了。但从这上面的迹象来看，他肯定知道凶手是谁，而且有意为他隐瞒。 不好！ 众人都不明所以地望向他。 快，把棺木重新放回去，然后赶紧去林家。 其他人听到这话，还以为唐范是想去林家找林逢源算账，只有婢女小周听出了他的意思。 表少爷是觉得林逢源会有危险。 对，我想起那天上门时，林逢源的表现处处古怪异常，先是消瘦畏惧如惊弓之鸟，而后又时不时瞟向墙壁上的画，想来是因为遭遇到威胁，不得已缄口再三，却又想告诉我什么。那画上必定隐藏了什么玄机，是他想告诉我却又不能明说的事情。但我们能想到这一点，凶手也肯定能想到。 言下之意，林逢源很有可能会被凶手盯上，继而灭口。大家一听，二话不说，赶紧加快了手中的动作，填土平坑，然后直接上林家。城门彻夜开着，而林家他们两天前才刚刚来过，轻车熟路，很快就到了。附近都静悄悄的，不是因为所有人都歇下了，而是因为大家全都出城看灯去了，估计没有一个时辰也是不会回来的。林家大门紧闭，席明上前雷门，将门雷得震天响，里面很快就响起动静。 谁呀？ 对方一边喊一边匆匆走过来。因为不知门外人的身份，对方自然是不敢擅自开门的。席明就道： 钦差办案，前两天刚来过的。 你们有什么凭证？ 里头的人似乎还不信，怯生生地问。席明懒得与他废话，只回头看了唐范一眼，见他点点头，便直接绕到旁边墙上，纵身一跃，直接跃上墙头，跳入人家院子里。里面随即响起一声惊呼，片刻之后，席明就从里面把门打开了。林家下人惊恐不已，还真以为自己碰上了前来劫掠的强盗。在他大喊大叫之前，嘴巴还被韩青上前一步给捂住了。 别叫，是我，前两天来过你们家的钦差，你还认得不？ 唐范对他道。那林家下人又说不了话，睁大眼睛就着门口烛火昏暗的灯笼端详了片刻，才点点头。韩青松开了手，那下人大口大口喘气，惊悸未定。 大人怎会来此？ 你家老爷呢？我有急事要见他。 我家老爷不在，敢问大人有何事吗？ 这深夜强行闯门，怎么看怎么古怪。唐范也没有心思跟他多解释，沉下脸道： 他去哪里了？ 说话间，许是听见这里的动静，有几个下人也赶了过来，他们还以为出了贼子，手里头都提着棍棒。 老爷说要去看灯。 老林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 管家从里头匆匆走出来，惊疑不定地打量着唐范他们。下人对他说了唐范等人的身份，管家这才释然。那天唐范上门的时候，管家也是见过的，他就拱手道： 啊，回禀大人，我家老爷的确是出去看灯了，至今还没回来。 他是几个人去的？什么时候出去的？ 这…… 我三更半夜上门，非是有意为难，实则是来救你们家老爷的命的。你若不说，到时候你家老爷有个三长两短，别怪我没有事先知会。 管家见他说得严重，脸色微变，想了片刻，咬咬牙道： 实不相瞒，我们也觉得老爷今晚有些奇怪。这三少爷闹着要出门看灯，老爷往年都是没阻拦的，今年却不让。直到有人送了一封信过来，老爷就匆匆出门，至今都没有回来。 几时出门的？他孤身出门？ 大约虚实吧，老爷只带了来往，哦，就是老爷的长随。 他们去了是哪里？你可知道？那封信还在吗？ 老爷未曾跟我们说过他要去哪里，他看完那封信之后就随手给烧掉了。而且老爷出门的时候面色凝重，这看上去心情不太爽快，我们也不敢太多问。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 那他那个长随呢？来旺一直都在林家做事？ 不是，来旺是前几个月老爷亲自带回来的，说让他顶替原来的长随吉祥。这吉祥呢被派去看管书房，当时啊他还伤心了一阵。 他惴惴不安地看着唐凡，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。 你们老爷恐怕出了事，你现在赶紧派人出去找，找到了就回来禀报，我也会通知范知府，让官府的人一起出去找。 管家脸色都白了。 大人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 你再拖下去，指不定你家老爷就回不来了。 管家吓了一大跳，也不敢再打听，赶紧就发动林家上下出去找。唐范则对陆灵溪和席明道： 你们现在各自去一趟知府衙门和知县衙门，让范知府和子明兄帮忙派出人手分头找人，若是找到了就过来与我说一声，我在林家等着。还有，顺道去请沈学台，不管他愿不愿意来，都务必将他请过来。 席明应了下来，陆灵溪却迟疑道： 唐大哥，我们一下子走了两个，乔姑娘又不会舞，你身边就剩下韩青了，这不大好。 话没说完，铁柱就拍着胸脯： 难道俺不是人吗？陆兄弟，你放心的去吧，这里有俺和小周在，不会有事的。 就是因为有你，我才更不放心。 没想到，唐范却也开口道： 快去吧，时间紧迫，刻不容缓，我在这里没事的。 平日里开玩笑是一回事，现在唐范严肃起来，陆灵溪自然不敢再反驳，答应一声便与席明匆匆离去，分头行动。这样大的动静，林家家眷自然也都被惊动了，林家主母还派婢女过来询问情况，听说此事之后也顾不上不便见外男的规矩了，直接就出来见唐范了。陈氏脸上不掩惊慌： 大人，您说我家老爷的事情是真的吗？ 唐范不答反问： 你们夫妻一体，林风源最近若有异常，你身为妻子想必是很容易察觉的。 不错，自从阿珍死后，外子言行就显得有些古怪，我只当他是因为伤心过度才会如此，也没有细问。上次我想让阿珏回来，他也不让，说是让阿珏待在书院会更好。 阿珏？ 就是二少爷。 管家在旁帮忙补充： 那他现在还在书院？ 是，大少爷去世的时候，二少爷被叫回来了一趟，但不多日便被老爷遣回书院了，说不要耽误了功课。 照理说，长子死了，为人父母悲痛欲绝还来不及，怎么可能让次子急匆匆地赶回去上学？更何况，从林真下葬的情况来看，林逢源也不是不疼爱这个儿子。不管如何，这种行为，连林家外人都觉得很奇怪。唐范皱眉想了想： 你现在再找两个家丁去一趟书院，看看你们家二少爷还在不在。 管家和陈氏同时瞪大眼睛： 大人，您是说？ 没什么，不必惊慌，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他的安全罢了，快去吧。 但他这样一说， 谁都能听出几分不祥的意味来。陈氏对管家道： 快，照大人吩咐的去做。 林家顿时一阵兵荒马乱，陈氏一介内宅妇人，哪里遇到过这样的情景，一时都手足无措了，只能站在那里干着急。正好唐范还有事找他，就问：我记得上回来访时，你们正厅挂了一幅画，林通判说是他亲手所作，现在那幅画还在吗？陈氏想了片刻： 您说的是那幅大江东流的画吧？ 不错。 好像是在的，今天早上还见着了。 带我去看看。 大人您这边请。 他带着唐范等人来到正厅，举目望去。 哎，今天早上我明明还看见了，怎么换了？ 只见唐范记忆里头那个地方，此时已经挂上另外一幅空山明月图，落款也不是林风源了。唐范并未在画上发现什么问题，就又将卷轴掀下来，下面也是普普通通的墙壁，看不出异常。婢女小周也走了过去，抬手敲了敲，又摸索一阵， 没有问题。 墙壁没有问题，那就是画的问题了。唐范仔细回忆那幅画，连外面有人匆匆走进来都没有察觉。 大人，沈学台范知府及知县到了。 韩晶在旁边提醒道。唐范抬起头，起身相迎。原本是没想着惊动各位的，唐某实在过意不去。 大人，下官已经召集人手去找林同判了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 范知府有些郁闷，却又不敢发作。今日原是七夕，不说寻常百姓，连他也正舒舒服服躺在自家院子里赏星吃点心，与妻儿闲聊，和乐融融。然而唐范派来的人却将他这难得的悠闲给破坏了，他自然郁闷难当，只不过对着唐范不好说而已，心里难免是有想法的。沈坤修则依旧黑着一张脸，好像别人欠了他许多钱没还似的。事实上，席明去上门的时候，他原本是不愿意来的，还是席明用了强，直接将人给请过来的。他脸色能好看就怪了。 唐御史说话，莫非张口就来，完全不需要真凭实据吗？你一句临通判可能会出事，就让吉安府上下疲于奔命。若临通判平安归来，你又作何解释啊？再者，临通判出事，与本学台又有何干？ 唐范摆摆手：沈学台稍安勿躁，请坐。沈坤修一甩手： 不必了，唐御史有什么话就请尽快讲清楚，我还赶着回去看灯呢。 沈学台也真是心宽，令公子闯下那样大的祸事，你还有闲情看灯？听说令公子已经被你教训的躺在床上好几天了，他想必没法与你一道看灯吧？ 这与你何干？管天管地，你未免也管得太多了吧。 沈坤修，你纵子行凶该当何罪？ 沈坤修先是愣了一下，继而大怒： 唐范，你别血口喷人，范月正怕你，我可不怕你，别以为你奉命查案就能颠倒黑白了。林真之死与我何干？ 我什么时候说林真的死与你有关了？我说的是那五名评卷官的死，连同其中一人的妻子，一共六条人命，你敢说你半点都不知情吗？